上一个天使的缺点，用一种魔鬼的语言，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 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。你是爱我的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暖，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想，路上行人怎么看，我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那些泛黄的获奖歌单。这首歌来自于2000年，2000年陈慧琳已经成为那个时候的天后级的人物。在2000年，雷颂德为她写了很多首电子舞曲的歌，所以她也赢得了一个跳舞女王的称号，而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当年的代表作。 Put you in a trance.